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比较适合大伙的假日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朝阳大悦城周边是车多的路段比较集中。目前朝阳北路大悦城门前的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青年路、四季星河西路、高碑店北路、兴隆西街南北双方向车多。甘露园中街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环路。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五环平房桥以及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东六环的李天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青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西三旗收费站车多，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三荣桥到天宫院收费站，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目前都是车多，行驶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我们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话题。现在啊，大家伙看手机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每天抱着手机这都不撒手，经常会有脖子又酸又疼甚至发僵的情况，这是不是得了颈椎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相关话题。2018国人健康关注度大数据新鲜出炉，今年颈椎病登上了十大最受关注的疾病榜，尤其是近年来持续受热议的低头族们对于颈椎病关注度更高。长期低头，脖子后面出现一个突出的大包，名字叫做富贵包，但它名字虽然叫富贵包，对我们的颈椎伤害却不可小觑。脖子咔咔响就是颈椎病吗？ 推拿按摩颈椎会不会导致半身不遂呢？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姚红春，和您说一说得了富贵包该怎么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骨科的副主任姚红春姚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得了富贵包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呢，要欢迎姚主任，有请姚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姚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关注的颈椎病的相关话题了。今天啊，我们和大伙儿说的这个节目名字叫做得了富贵包到底该怎么办。姚主任先想问问您，现在去找您看病的这些患者，有没有患者就说这个自己的脖子后面突出了一个大包，然后呢就在网上看了以后说这是富贵包，该怎么治？有没有患者找您咨询？ 谢谢主持人啊。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啊，尤其很多年轻人啊，他那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学习啊，他颈肩痛比较厉害，他一刻自己一摸觉得脖子后面出现一个突出的东西啊，就俗称叫富贵包啊，就找我看病啊。这种情况还是很多见的， 还是挺多的。 对， 可能很多朋友啊看的这个我们说媒体上宣传说富贵包是一种颈椎病，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想问问姚主任，这富贵包到底是不是颈椎病？它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脖子这个脊柱这个地方发生了变形吗？ 这种情况呢应该这么说。富贵包呢一般的多数位于颈椎和那个胸椎交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那个突出比较明显一点，它可以是颈椎的变形啊，长期低头颈椎曲线不好变形。还有一种就局部的脂肪沉积，例如很多肥胖的人 啊， 大胖子，还有一些特殊少数情况，例如局部的长肿瘤了啊，良性的脂肪瘤、恶性的脂肪肉瘤等等啊，局部都可以出现一个突出的东西啊。但大多数都是因为颈椎长期的低头伏案工作造成的那个局部颈椎曲线不好 啊， 局部再一个长期的劳损，长期低头劳损造成的局部的组织的增生 啊， 用中医的话呢就是血脉不通 啊， 经脉不通， 有点淤积了 啊，对，在局部淤积啊，在我们西医化的西医呢就是局部脂肪沉积啊瘢痕的增生啊等等啊，以及颈椎的曲线不好造成的局部这突出一块。 好，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富贵包，可能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看了医生之后，我治疗了之后它能好吗？它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我这头可能都抬不起来了吗？ 这种情况应该一分为二的说啊。首先这个富贵包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颈椎引起的它可能会局部颈部疼痛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啊，对于这个富贵包并不一定它会越来越长越大啊，除了是肿瘤啊，它就会越来越大，但又因为颈椎病引起的啊，它不会越长越大的啊，它就会局限在一个程度上面啊。颈椎病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如果不积极的预防保养，积极的治疗，它会逐渐发展的，它可能会引起你脖子疼痛越来越重啊，出现神经症状，例如上肢的放射痛，如果颈脊髓压迫很明显啊，可以出现四肢的无力，严重的人呢甚至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自己伙先摸一摸自己的脖子，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突出，如果有的话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颈椎病所带来的一种这个影响和反应。它虽然有的时候呢它不会继续发展更严重，但是颈椎病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可能在我们的这富贵包上表现不会越来越大，但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方面，甚至我们的运动都有可能，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变得越 越来越严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姚主任待会儿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颈椎，让我们少得颈椎病，或者说得了颈椎病的朋友，咱们有没有一些康复的方法，锻炼的方法，能够让大伙儿摆脱颈椎病。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还和大伙儿准备了这个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想问问大家伙儿哈，我们的富贵包到底是不是颈椎病的一种表现呢？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这姚主任已经告诉大家伙儿的正确答案非常的简单，是还是不是。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国家卫健委昨天召开了医改典型经验专题发布会，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发布了本市医改的最新成效。根据了解，目前医改实施20个月，平均是稳中有序，截止到上个月底已经完成了门急诊量3.5亿人次，药品阳光采购至今已经节省了药品费用超过101亿元。通州区居民盼望已久的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昨天上午的8点试开诊。根据了解，通州院区总床位规划为1050张，1800张床位将会逐步开放，大家可以通过网络、114、现场等方式来预约22号以后的号源。根据了解，友谊医院西城院区有的所有学科，通州院区全都开设了，将会为两个院区的患者提供同质化的服务。在中国的节气当中，冬至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过完了冬至，阴寒开始消散，阳气开始生长，所以说在冬至要补充阳气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也是全年补阳气和进补的最好时候。不管男女老少，每天都可以晒太阳30分钟左右，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是阳气最为聚集的时候，也是晒太阳的最佳时间。专家表示说，阳气补充足了，就有足够的阳气来抵御整个冬季的外寒，同时呢，人体的免疫功能也会得到增强，可以有效预防来年春季温病的发生，例如流行性感冒、呼吸道感染、传染病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骨科副主任姚红春姚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得了富贵包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啊，关于颈椎病的所有问题，大家伙儿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姚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想问问大伙儿，富贵包是不是颈椎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呢？是或者是不是？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的精美的计生用品2盒，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吧。姚主任，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向您求助了哈。我们来看看携手医生这个朋友是老听众了，他说想问问专家，这脊髓型的颈椎病会不会引起左肩膀的疼痛呢？说现在啊，左肩膀一动还会咔咔的响，想问问您。 哦，是这样啊，脊髓型颈椎病一般呢压的是脊髓啊，压的脊髓，它会出现那个四肢的无力，四肢的活动的减退啊，尤其精细动作的减退。 但是颈椎病往往是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类型啊，它往往很多类型混合在一块。 嗯， 如果说那个压着那个压着颈骨的神经根啊，那个骨质的增生、肩膀的突出稍微偏一点，它不光压脊髓，它也压着神经根呢。 嗯， 那么完全可以出现肩膀的疼痛。 嗯 啊，这种类型临床上非常多见啊。再一个，患者活动的时候肩膀的嘎噔嘎噔响啊，这和关节面以及一些那个韧带啊这方面的那个异常的活动有关啊。 嗯， 它不是颈椎病的表现，它可能是肩部的那一些关节面的不平啊，一些局部本身的关节的老化呀，和这方面有关。 嗯，但是首先先明确了一点，肩膀疼痛，尤其是我们说不管是左肩还是右肩，一侧还是两侧，都有可能是和颈椎病有关系。 有关，有关。 嗯， 对的。 那如果想要确诊的话，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比如说这协助医生是不是得去拍个片子，还是怎么着？ 一般的最好到医院啊，找骨科专科去就诊。 嗯， 肩膀呢，我们可以拍个片子，排除一下那个肩关节本身有没有疾病。 嗯， 颈椎呢，可以普通片子啊、CT 啊、核磁啊给它确诊一下啊，确诊一下，这样的下一步的治疗以及我们自我的康复保养以及我们的预后啊，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嗯，也就是说，其实是肩膀疼痛可能导致的原因特别的多，有可能是肩膀本身的原因， 对对， 也有可能是颈椎病的原因。 对 对， 咱们想要治疗它，想要缓解这症状，咱得对症下药，先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儿。 对对 对， 嗯，最好呢是建议您去骨科拍个片子。这是不是对于很多我们说出现这种颈椎不舒服的朋友都有这个建议？咱得搞清楚什么原因啊，咱先得确诊一下。 嗯。首先我们治一个疾病啊，我们首先要根据他的那个病史啊，他的检查，我们专科医生啊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尤其我们骨科的影像学检查啊，给他疾病明确了，在下一步我们就好治疗。 嗯， 我们不能说我们什么检查也没做，什么医生也没看啊，我们自己在药店里去买点药，或者我自己找一个盲人按摩，我就给他去按摩啊，这样往往容易出问题。 嗯，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啊，现在这个工作生活都特别的繁忙，看手机啊、看电脑的时间比较久，时间一长呢，都会有这个我们说脖子这个地方又酸又疼又僵又硬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往往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呀，这么酸这么疼肯定是得了颈椎病了。也想问问您姚主任，这个颈椎病它在临床上真的是这么常见的一个疾病吗？但凡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酸疼胀或者说僵的情况，就都是颈椎病的表现吗？ 也不一定是颈椎病的表现啊。我们早期很可能就是肩背部的肌肉的劳损 啊， 关节囊韧带的损伤啊，不一定立即就累积到肩膀，尤其是年轻人啊，年轻人长期的低头伏案工作，玩电脑玩手机，出现脖子的僵硬、脖子的疼痛不适啊，很可能就是局限在那个颈部的肌肉的损伤 啊，也就是这时候还不是颈椎病呢。 对对，还没严重到颈椎病的程度。 嗯，那这个时候只是肌肉的这种我们说过度疲劳引起的这种不舒服。 对对对对， 大家伙不用自己吓唬自己。 对对对对， 但是也想问问，如果总是这样总是低着头看手机玩手机，是不是长此以往的话，这肌肉就会慢慢慢慢影响到我们的骨头了？ 那是不可避免的啊。 嗯， 那肯定会那出现那个肩盘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啊，就会出现颈椎病的一些病理的改变。 嗯，我记得之前我们有骨科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和大伙儿就说低着头玩手机，虽然这个动作可能一开始啊您没觉得多累，但其实我们颈椎所承受的压力是特别大的，说是相当于这脖子负重，如果低着头玩手机的话27斤，也就是比一个可能6、7岁的孩子还沉，这样的一个重量压在了我们的脖子上，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于那个颈椎啊，我们正常人如果姿势做得比较正啊，他们颈椎有一个生理曲线，有一个向前的弧度啊，这样那个颈椎呢，它的那个负重，它的负荷就比较小啊。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处着低头伏案工作或者玩手机，那么颈椎呢就会出现它的曲线变直啊。那么它的肩盘、它的后方的关节突、后方的韧带 啊，后窝颈项部的肌肉，它就长期的处在一个高负荷的状态。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蜕变。哦，就会有颈椎病出现了。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低头玩手机，或者说老低头伏案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这颈椎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哪个点？一般我们低头的时候总能摸到，好像脖子后面有一个骨头是最凸起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个骨头这儿吗？啊，不是，我们人体的解剖啊是这样啊，颈一呢，它是没有那个棘突，颈二呢有个巨大的棘突。 那么颈三的棘突又比较小，那么从颈三开始，三四五六七，我们人体棘突最大的棘突就是颈七，颈七是和胸椎连接的。那么我们一低头呢，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一低头后方突出的骨头摸到骨头就是颈七的棘突，它本身就是一个生理发育的正常的情况下它就突出。 它不是说因为我们老低头所以这骨头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情况下颈期的棘突是最大的，它就是突出的。我们手术定位，临床的定位就是根据这个巨大的突出的骨头来定它的位置。也就是说虽然那个骨头是最突出的，但其实它是 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表现，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老低头它受到的压力最大，所以骨头发生了变形它才突出的，这个误解先得跟大伙澄清一下。对对对对。那如果低头的话，我们脖子这个颈椎整个受力最大的或者说压力最大的是哪一个点呢？颈椎是一个向前的弧度，向前的弧度是以颈五六，但这是突出向前的弧度突出点最大。如果长期的低头的话， 那么我们后方，我们之前的棘突，棘突我们可能颈六颈七，这棘突，脊上韧带脊肩韧带可能受力是最大的，可能受力最大的。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也这个离我们最突出的这个骨头不是特别的远，基本上就在它稍微上面一点点，挨着这两边的位置是受力最严重的。 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我们说低头的这些朋友会感觉到脖子特别的僵，两边的肌肉发现好像动不了了，是不是就是由于它承受的压力是最大所导致的？ 这局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可能是肌肉本身承受的压力太大， 太大了， 肌肉的劳损，这是主要的原因。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种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话，有可能是劳损的一种表现。那也想问问，其实我们人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劳损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比如说像颈椎病，老年朋友的发病率会比年轻人会更高一些呢？ 是这样，人体呢，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随着人体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个骨骼关节都会出现蜕变，包括肩盘的蜕变、 突出骨质的增生，但是很多老人，他蜕变他并不一定表现为这表现出一些症状出来，很多老人我们一照片子发觉，颈椎间隙也窄，骨子也增生，但是我们一询问他，他没有说颈肩部的疼痛以及四肢的症状，那我们这时候也不能诊断为他为颈椎病，但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可能就十几岁，还有20多岁的，我们找我们做手术都有好几个，但是他这些病人颈椎病的症状非常典型，而且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我们普通片子上面看，他的椎间隙并不是特别窄，骨质的增生也不是特别重，但是我们一做核磁的话，发觉 肩盘很大的一个肩盘的突出，进入椎管压迫着脊髓或者压迫着神经根，病人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这是表现是还是不一样的，老人和年轻人表现还是不一样，还是不同的。相对来说，颈椎病的发生率在人群当中，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生率 发病率肯定是增加越高的。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按照正常规律的话，年纪越大发生颈椎病的几率也就越大，但是我们不正常的这种我们说过度的去使用它，让它过度疲劳的话，有可能年纪轻轻本来不该得颈椎病的，我们在临床上的表现，临床上的症状也有可能变得特别的严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姚红春姚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姚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当然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开通的是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为大伙准备的精美寄生用品。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还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富贵包到底是不是颈椎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呢？是还是不是？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寄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寄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好的，姚主任，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刚才这个广告的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热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张阿姨70岁了，她说呢，去医院检查骨密度是正常的，但是腰部有向左侧弯的情况，想问问骨密度正常为什么腰部会有侧弯的情况呢？还想问问这腰部侧弯和颈椎病到底有关系吗？该如何治疗啊？其实颈椎病可能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的肩膀的疼痛可能和颈椎病有关系，它到底在临床上有哪些表现呢？颈椎病 啊，颈椎病的症状比较复杂啊，它可以累积到神经根，出现上肢的放射性的疼痛、麻木啊、无力，可以累积到脊髓啊，出现那个上上肢的无力、上下肢的无力、走行走的不稳、写字自己的改变，它可以累积到椎动脉，累积到交感神经啊，出现耳鸣、眼花、头晕啊，甚至很少的出现一些颈性综合症啊，出现心慌憋气啊，偶尔的还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它的表现还是蛮复杂的 哦。临床上这么多都有可能和颈椎病有关系。 对、哦、 但是这个阿姨腰部出现了侧弯的情况，这跟颈椎病有关吗？ 她是这样啊，通过这个看看这个阿姨的举述啊，首先一点啊，骨密度和腰椎侧弯没有因果关系啊，骨密度正常证明说他的骨头的质量好啊，腰椎的侧弯呢，原因比较复杂啊，像那个这个阿姨70岁，多数是老化蜕变性的 啊， 可能他的椎间隙啊，一侧的椎间隙蜕变的快，另一侧椎间隙蜕变的慢啊，再一个很多他肌肉力量的不均衡啊，过去姿势的不正，长期的劳作啊，某种状态下的劳作啊，等等，都会可以引起他的那个侧弯啊。这个脊柱的侧弯呢，腰椎的侧弯，预示着他这个脊柱的病变啊比较重，力量不均衡啊，退化也比较严重。那么腰椎这么严重呢，往往颈椎也可能出现老化蜕变 啊。 但是二者呢，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目前没有证据来支持它 啊、但毕竟我们的这个腰椎、颈椎，还有我们整个的脊柱是连在一体的。 对， 你想想，这腰部它老化的比较严重，这颈部估计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 也好不到哪儿去。 对。好，所以说张阿姨，这个首先跟您明确了，这骨密度正常，为什么这腰部会有侧弯的情况？这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没必然关系。 骨密度好，证明咱骨头还比较强韧，不容易骨折。 对。 但是您经常比如说 喜欢靠着沙发靠一个位置，总是靠左边，这长此以往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出现侧弯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嗯，就跟我们说老驼背一样，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姿势不正确产生的驼背，就和这侧弯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不正确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的。那这个侧弯和颈椎病有没有关系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没有因果关系 啊， 但是有可能是同时都发生了。 嗯，所以说您现在这个颈椎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您还得注意好好保养它。 对对。 啊，那现在比如说脊柱出现了这种侧弯的情况，还有治疗的方法，有必要治吗？ 它是这样啊，脊柱的侧弯，首先它那个有没有症状？ 嗯，就疼不疼，有没有不舒服？ 一个它腰部疼不疼，有没有腰部疼痛无力的感觉？ 嗯、 第二个有没有下肢的症状、 嗯、 啊？包括它那个间歇跛行，就走不到500米啊，它就腿走不动了，下肢的麻木啊，下肢的泛侧痛，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二个呢，它对自己的外形啊，它的体型，以及它对它的生活质量的要求。 嗯 啊，如果他也那个老人，他对自己的体型要求比较高， 嗯， 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那么也可以做手术 啊、哦、 啊。对于这种老人性的脊柱侧弯，如果单纯的靠什么姿具啊、手法啊、按摩理疗啊，想纠正他的侧弯，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如果真的想纠正的话，有可能就需要我们骨科手术干预。 嗯，好啊、还有这个张阿姨84岁了，血脂血糖都高，说一年之前呢得过心梗，最近啊感觉头发胀，头皮呢发紧，眼睛看东西也有模糊的情况，肩膀后背也不舒服，想问问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吗？还是说是心脏的原因啊？ 这个张阿姨，我看你这种情况是这样啊，颈椎病呢可以引起啊、那个头皮发胀、头皮发紧，是甚至有点视物模糊啊，以及后背不舒服。但是，是如果要是考虑颈椎病引起的啊，必须先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器官的本身的疾病啊， 嗯、 包括我们像这个病人，像这个张阿姨啊，我们脑袋有没有脑中风的一些疾病啊，你尤其是脑血栓啊，脑血栓。再一个，像他这种情况啊，心脏我们还是要重点的要关注的啊。啊，就心他是心梗了啊，心梗他有的时候心梗，他可能是一个血管出现梗塞了啊。那么他别的血管呢，这次有没有出问题啊？我们不能单纯的把这些症状都归纳为颈椎病啊、 嗯，也就是颈椎病有可能引起您说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 对， 但是不敢医生给你打保票说您的这个症状就是颈椎病引起的。 对 对, 对，但是必须要排除掉这些器官本这些症状的器官啊本身有没有疾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 嗯、 我就见过在临床上见过这方面的病例啊，就是肩膀疼，考虑是颈椎病引起的， 嗯、 后呢病人出现了那个大面积的心肌梗塞， 哦、 抢救不及时去世了 啊、哦，所以说很多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在临床上比较类似的这种临床表现。 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姚主任上面那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这个影像设备这么齐全，如果你想要排除一下，咱拍个片子是最直接的方法。 对对，拍个片子，做个心电图，做个超声心动、 嗯、 啊，严重的我们甚至可以做个心脏的 DSA 啊，给它排除掉啊。 嗯、好。还是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李梅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专家，说颈间盘第三节第五节有突出的情况，核磁共振已经确诊了，说现在还有可能痊愈吗？应该如何缓解呀？想问问专家。 嗯， 姚主任，这可能是很多我们说得了颈椎病的。 他现在多大年纪？ 这个李梅没说，李梅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年纪发送过来哈。还有什么是需要他给您提供的这个资料？ 再一个，他有些什么症状？ 啊、哦，李梅，这个第三节第五节的颈间盘突出了，你疼不疼，痒不痒啊？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您描述一下。再一个，把您的年龄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咱先来说一说吧，可能有很多有颈椎病的朋友啊，都和李梅一样有同样的困惑。我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治，这颈椎病还能治好吗？不都说这颈椎病是日积月累攒下来的病吗？我就这么看看，能把它看好吗？ 对，现在大家的医疗知识都比较这全面了啊。颈椎病啊是一个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 所以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一次去看病或者一次治疗很难给他治断根的啊。我们临床上首先看病，首先要把病人症状给他缓解啊，症状缓解过后，我们主要的靠病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啊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嗯啊，再一个进行适当的锻炼，适当的理疗按摩， 这样让那颈椎的蜕变给它慢下来啊，别那么快。那也就是说其实就和我们这小树长歪了一样，它慢慢慢慢的长歪了，你想把它一下扳直了，这树可能就折了。 对对， 咱们得慢慢慢慢的，然后给它矫正一下，给它绑个板固定一下，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让它再正过来。 对对。 那还有希望比如说痊愈或者说恢复到得颈椎病之前的状态吗？ 从目前的各方面呢研究资料来看啊，想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这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让病人他的那个蜕变的速度给他阻断，他的症状长期的不复发不加重，这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他不再进展，同时把他带给我们生活的这些影响降到最低。 对， 李梅发过来了，说今年45岁，有眩晕的情况，同时呢右肩膀、右肩胛骨会有疼痛的情况出现。45岁不年轻了啊，这个年龄段的颈椎病发生率也是蛮高的。再一个他的右肩膀、肩胛的疼痛啊，首先一点，我们需要排除心脏和胸腔。 把这方面的疾病给它排除掉啊，多数的情况下呢，颈椎病可以引起这些症状啊。但是这样的情况呢，病人呢，治疗呢主要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啊。保守治疗包括你要减轻你的工作量啊，如果你这长期的搞 IT 呀，或者搞财会金融啊，长期的低头的工作啊，很可能你都要，甚至你都要。 更改你的职业了，甚至你的严重的话就更改你的职业，甚至你可以减轻你的工作量，该放手的放手，适当的休息休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包括口服一些 NSAIDs 类的止疼药，就非甾体的消炎镇痛药，可以吃一点神经营养药，你维生素 B 族啊， 甚至可以吃一点肌肉松弛的药物，甚至可以做适当的牵引，有自我牵引方法，有在医院的那个颈椎悬吊牵引，这简单一点的，我们市场上都可以买得着的那种充气式的颈椎治疗仪。我们每天牵这牵引治疗两次，每次10到20分钟，不需要太过，就把下颌能够稍微抬起来就行，纯粹的时候把下颌能够稍微抬起来就行，不要使劲的牵，头使劲的后仰，那样往往过犹不及。好，所以说还是建议这个李梅抓紧时间，我建议您啊，赶快去医院，咱们找专业的医生，这个看看用不用吃药，如果不是特别 严重的话不用吃药的话，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锻炼和减轻它的这种方法，咱们得让医生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确定一下，比如说咱是抬头啊，抬多少度啊，我们什么样的锻炼方法比较适合您。因为真的我们节目之前啊就跟大家推荐说颈椎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做做这个米字操，用头呢来写这个米字儿， 然后呢可以缓解这个颈椎病，但是这个专家后来又说了，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得了颈椎病的朋友都可以，如果您这个颈椎间盘已经比较突出了，您再给我使劲往后抬头，有可能压迫的更严重了。对对， 往往出大问题。 所以说得因人，我们来因病，我们来设立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得找专科的医生给看看，但是肯定是有办法去解决这问题的。 刚才您说了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说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所导致的，您说了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得考虑换份工作，现在找份工作多难呢。我也想跟姚主任说说，如果很多的朋友啊现在确确实实可能还不是特 特别的严重，但是呢，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会导致我们说肩颈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咱不辞职的情况之下，咱得继续工作的情况之下，教大家一些比如说放松或者是缓解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方法好不好？ 那是这样啊，第一个呢，我们那个改变你的那个坐姿啊，甚至跳那个电脑我们屏幕的那个上台啊，不要长期的低头。再重要的一点啊，我们打字的时候要学会盲打 啊，别老低着头看键盘。 对，不要低头看键盘，抬头看屏幕啊，这样一抬一低，一抬一低，这样脖子就运动就过度了啊。再一点呢，就是45分钟到一小时啊，一定要起来休息个10分钟左右 啊，活动活动。 对对对，起来上个洗手间啊。起来倒杯水呀、跟同事交流交流啊，别让脖子处在一个持续的紧张的状态啊。还有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这种工作间啊，可以做做广播体操啊、可以做一些颈椎的一些那个小体操啊、让肌肉得到缓解啊，颈椎得到缓解。 其实这个小体操，我们的颈椎锻炼小操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我专门让姚主任在节目之前为大伙儿录了一个小视频，大家伙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这个微信推送当中，我们会让姚主任在视频当中好好的教一教大家伙到底怎么来做这个锻炼的小视频，看看我们的颈椎如果在日常的工作当中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咱们怎么锻炼一下来缓解我们颈椎的这种压力。也想问问您姚主任，可能这个45分钟一个小时啊，有一些朋友这个想休息的时候呢，一抬头或者这个头稍微往左往右一偏，就听到这个脖子咔啦咔啦咔啦响声，就跟这个掰手指头关节一样。你想问问，这是不是意味着颈椎病已经找上自己了呀？ 这个我们正常人群啊，有一部分人群啊，他的关节就容易响啊，活动的时候容易响。那不包括膝关节啊、髋关节啊、肩关节啊，甚至腰椎、颈椎啊，有一部分人群就有响，它可能和关节的咬合、对合以及那个关节囊的松弛这方面有关。并不一定关节响啊，我脖子一动就响，就是出现颈椎病的啊。这没有两者没有 必然联系，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没有必然的联系。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这个姚主任，因为经常啊有去这个按摩店按摩的时候，这个按摩师呢就是给你放松颈椎，他就给你放松放松，把脖子突然给你往左或者往右一拧，然后你就听这个脖子咔啦咔啦咔啦响好几声，然后这个按摩师就告诉你，看这是太紧张了，我这会儿给你放松了，你就没那么紧张了。也想问问，其实在这个推拿按摩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颈椎这么突然咔啦咔啦响一下就是放松了吗？ 他是这样啊，我不太建议啊，如果有颈椎症状比较严重的，没有经过那个骨科医生明确的在那个确诊，我不太建议做颈椎的过度的那个推拿按摩、我们可以做一些保健按摩，例如松松颈项部的肌肉啊，这是可以的，不建议脖子是过度的突然的那么掰了一下、这样往往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推拿按摩我们更多的是放松肌肉。 对。 但是如果他一旦开始给你掰骨头了，您就得留个心眼儿。 对。 也想问问姚主任，有没有这个按摩推拿的时候掰脖子把自己给掰坏了的？ 正常人不会。就是我们的正常人不会。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啊，例如我们既往有颈部外伤啊，或者近期有颈部外伤啊，我们就是得要考虑了啊。曾经有一个病例啊，就颈椎齿状突骨折，在临床上没有诊断出来啊，私下做个按摩掰脖子，最后病人出现死亡了啊，有这方面的沉痛教训。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颈椎越不舒服的情况之下，您越不能随便的去掰它。 对，这一点很重要啊。在于这颈椎病啊，如果病人没有经过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啊，排除一些比较严肩那个就是椎间盘或者骨刺，对脊髓的压迫啊，如果没那么严重啊，但单纯的神经根有点压迫或者颈椎生理曲线有点变直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做推拿按摩，可以掰掰脖子。如果对脊髓压迫比较重了，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0微克之间。城六区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完成。